在太阳节之际，中国抗日革命斗争好友张卫华家属一行向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呈现了花篮。花篮是由张卫华的儿子张金泉13号交给我国有关部门干部的。